于家傲，反第一次大围剿，1931年春。万木霜天红烂漫，天兵怒气冲霄汉，雾满龙岗千丈岸，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。20万军重入赣，烽烟滚滚来天半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，不周山下红旗乱。